大家好，今天我們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今天我們請花哥，今集我們輕鬆一點，那一集叫做這個不好意思啊， 我吃花生 不好意思啊，男生鏡說一套做一套，那我們很多人都是說一套做一套，但這個社會是不容許我們這樣做。咁我哋好近期嘅例子有邊個講一套做一套啦？阿州長啦， 阿州長啊， 州長叫咩名字？ 唔知啊，即係俾咗4300蚊啫，叫 雞喎。 哇，嗰條女幾靚啊，22歲。 有冇人攞睇啊？ 佢上咗電視台啊， 係咩？ 俾人訪問啊嘛，話佢自己係一個佢話佢係。即係唔小心啊，唔知點樣啊，唔想再講呢件事啊。 但係我想問一下個女仔， 樣子漂亮， 電視台講嘅， 俾人影住啊，去嗰啲電視台刮佢個底啊，去人哋個 blog 度就係影佢張相啫嘛，係咁放到個電視度。咁佢同一個州長就係搏咗嘢之後，屌你 咪幫咗噶啦，已經係 啊，如果咪點會俾錢啊？ 哦，即係唔係話浴金，即係俾一浴金冇幫到？ 咩黑落訂啊？你頭先講嗰個 唔係，即係香港咧咁噶嘛，上去性工作就俾一錢先，咁可能之後 搏嘢噶啦，唔係啊？ 唔係未搏之前俾人捉到咁樣嗰啲啊？ 咁又唔使俾錢啦，係咪啊？ 即係總之係搏到啦。 其實呢個我真係唔 confirm 啊，其實我 唔係，但我想問一個州長咩姓嚟嘅？ 你應該都唔知啊，應該 啊，但係佢貴啲啦。 但係佢辭咗職喎，咁點解佢要辭職咧？ 我覺得佢係為一個黨嘅聲譽，即係唔係為咗自己嘅聲譽啊？同埋佢講一套做一套，就因為戇鳩，即係你成日打壓啲性工作者，捉一啲咁嘅咩國際賣淫集團咁，即係講真，你國際賣唔賣淫都係賣淫集團㗎啦，係咪？即係佢唔納税咧，捉佢咧，即係嗰啲集團因為唔納税， 去其他地方有納税咧，買翻啲紅酒啊、卡啦咁樣嗰啲咪，佢都有交税㗎，唔同地方啫嘛。 咁啊係，屌！咁你捉佢， 佢始終有消費啊嘛。 啱啊啱啊，你咁捉佢唔應該啊，我覺得就 係佢阻住我哋啲雞嘅行業發展咁樣，係咪先？ 啱啊啱啊啱啊，咁。即係嗰一套做一套係我哋嘅教育制度。 即係你一方面就扮到自己好撚正義，我而家咧就話替天行道。你一方面咧，你喺放咗工，你係做屎忽鬼咁樣，好似你咁撚樣。嗰個點咧咁樣日頭打佢，夜晚走去叫雞，俾人捉撚到你 撚死。唔係我自己都係咁嘅人。 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類似嘅例子，我哋可以揾得到。 高官啦，屌你高官上次屌啊嗰個性工作者叫做乜鬼名啊你去金寶來傾下嗰個 高官。呢個我唔知，我諗唔到添。 嗰個叫做乜鬼兩個字啊？嗰個女仔，我唔記得叫咩名。咁啊又話佢收口口費嗰啲，屌佢講一套做一套，大佬。你平時做高官又好似話啊，屌你我個人品應該點樣樣？ 好撚高貴咁撚樣啊嘛。 係啊， 你做議員叫尊貴的議員咁樣啊。 啱啊，做議員又唔尊貴。 打份工啫，其實。 啱啊， 你睇下長毛都尊唔尊貴？ 長毛 好撚尊貴，呢四年好撚尊貴咯。 係啊， 跟住之後就好撚閉翳啊！ 屌你老母，四年之後都撚咗，唔知揾咩食啊！仆街。 咁佢都揾到嘢食嘅。 揾咩食啊？ 佢最多咪又係做翻打燈工人。 佢做打燈嘅咩？ 佢打燈啊，即係去做啲特地啊、整電燈啊嗰啲咁嘅嘢。 係啊，又係做翻嗰啲咯。屌，冇撚。 佢一定撈得到嘅，條友又唔係傻，又唔係蠢。 咁啊係。 佢溝到鬼妹啊嘛！ 佢老婆，佢英文好撚叻㗎，屌。 咁又係， 佢同施永青同學嚟以前。 我哋知施永青以前協助過佢嘅啫喎。 但佢施永青同施永青讀中學一齊嘅， 以前 讀預科一齊讀嘅。 佢以前去搞社會運動啊，施永青贊助過佢噶嘛。 係因為施永青以前都搞社會運動 啊。後屘就由呢、這個社會主義人士就變成呢個完全自由經濟嘅，就跟住發咗圍啊。 我話俾你聽，呢、這個都係講一套做一套一個好好嘅例子。 你覺得施永青係？ 唔係。是我國的朱鎔基係， 你國的朱鎔基啊！ 我國的朱鎔基做一樣嘢就好堅，同埋我國的鄧小平，咧佢哋兩個發明咗一樣嘢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咁就證明咗一樣咩咧？共產主義行唔通咩？屌你！ 即最撚最撚自由 啊！一條啊！屌你老味！咁國主就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啦， 即完全冇福利的自由主義咁樣。 啱，中國是而家所有全世界最社會主義的地方嚟㗎啦， 最自由主義， 最自由主義。你有錢乜都得，冇錢乜都唔得， 死撚緊啊！ 啱，咁所以呢個就係講一套做一套，最大最大。 佢又成日好大聲咁同人哋講噶喎，即係咧，即係佢媒體上面啊，就點樣吹自己呢個計算啊點樣啊咁樣，但係又撈得起喎。 邊個？ 中國而家撈得起咯， 中國梗係撈得起啦， 咁證明佢呢套 work 啦。 啱啊， 佢呢套有特色嘅社會主義好 work 啦。 唔係就係講一套做一套就 work 啦，屌！你講一套做一套。 等於阿肥肥死啫嘛。咁啊，花哥你喺即係 哇 呢、這個 哇 傳媒嚇喺呢個傳媒工作裏邊，咁我覺得肥肥係咪抵死啊？ 我應該快啲死啦！屌，唔係我講啊，阿黃子華講啊，阿黃子華講有三種人係好撚應該死嘅。 邊三種？ 即係第一種咧，就係嗰啲。佢死咗咧，有一個民族好撚開心嘅人就值得死，即係譬如布殊就應該死，伊拉克嘅人就好開心嘅。係第二種人咧，就死咗之後有假期嘅，好似屈原咁樣。 咁肥肥應該死啦， 有肥肥人就快撚啲死啦。 咁第三種咧？ 第三種冇留意啦，其實就係呢啲，淨係就聽到呢個已經知啦。就我哋對住佢死，佢死咗我哋係好開心噶。如果住加拿大 嘅，唔係同埋肥肥死根本好多人抽水啊！嗱，第一阿鄧光榮抽水。第二個就係 阿鄧光榮點樣抽水咧？ 佢咪上去阿肥肥嗰度咪屌鳩啊？呢個阿邊個 阿秋哥啊？ 你屌鳩鄭少秋冇用啊！你又屌阿成龍，成龍嗰撲街屌撚完唔以你鳩你人哋個女啊！ 跟住又同人哋講下天地不容啊！ 屌你都戇撚鳩啊！你試下屌阿成龍啊，大佬！阿秋官一埋落水狗，佢俾你屌原因，因為佢唔夠你錢多，唔夠你惡，冇嘢咯。你試下屌成龍，屌人哋背後打你兩槍啦，冇法閪呢啲咁嘅撚樣。 佢最緊要就係阿成龍啊！講完天地不容之後啊，第一啊又同英皇簽合約啊，啱 啊， 整 到鄧光榮嗰啲撚樣，真係講一套做一套啦。 唔係，我啊幾中意呢啲嘅，即係其實你當蘇體啫嘛。 咁啊， 係咯，但係你都知嗰啲人。 唔係，但我想問下，6000人入去定600人啊？ 我冇留意啊呢樣嘢。 好似唔知有幾百人入去同佢一齊癲，屌你老母！你入去同 入去喺度哈哈係咪啊？大家其實你都唔、其實我哋入 去講抵死 啦。喂，我入去都覺得抵死㗎，屌你老母借意抽水喎，幾好玩啊！ 唔係，但係你有啲市民同佢癲㗎，又戇鳩。 喂，但係你啊睇我，其實我喺個電視度睇，我都覺得係正啊！哇，你中意啊，中意你唔？我哋就係唔需要一啲嘢咁 smooth 噶嘛，即係你唔需要樣樣嘢排曬隊啊，好撚正統啊！而家睇政府廣告咩，就有一啲咁嘅 tricky 嘢咁，我哋睇下，咦有啊？你有啲嚇同自己估計唔到，你先覺得係㗎嘛？其實係一啲 gimmick 嚟㗎。 我覺得最 gimmick 就係屌你老母幾間電視台啦！屌你老母都預定曬個冚家產死啊！死嘅時候啲 冚家產之前就係啦，做曬所有嘢。 佢唔賣嗰咩肥肥紀念冊先搞笑啊！屌你老母， 一輯可能就俾送嗰啲啦。 屌欣怡遲下買嗰咩肥肥紀念冊，我都翻得水。 屌大家望諗住肥肥唔會打飛機㗎嘛？就所以咧嗰陣時咧，你睇見啊？睇見嗰個 Edison 嗰陣時咪有本特輯嘅，一周行啊嘛，一周行出咗本特輯話賣斷市啊，跟住 係咩？ 係啊，阿鍾欣彤姐姐啊嘛， 但係佢有格仔㗎嘛？ 有格仔，大家其實大家都個部電腦入邊都有啲齊曬相㗎啦， 只 但係我哋中意啲 hard copy 嘅，係唔係 打飛機係一定一隻手打定嘅，一隻手揸住本鹹書啊嘛， 咁先夠爽啊嘛， 啱啊！等呢啲先生同你講。喂，嗱，我哋唔應該做呢啲嘢，我哋唔應該做咩，唔應該做咩，屌你老母，你轉下頭係咪咁？我以前識個先生話俾你聽，佢成日同啲學生講，嗱，我哋唔應該賭錢㗎，唔應該屌我話俾你聽，我撚樣爭賭債，澳門屌你老母，輸撚到爆撚曬廠，放數屌佢老母，後屘冇先生做呢啲，咪講一套做一套。 所以其實真係好困難嘅，如果咧你去到咁上下，你有相關嘅知識，你有能力做老師咧，其實好難去決定去做老師，因為你知道自己冇辦法做到一個好老師㗎嘛，你知道你的生活是很複雜的時候，喂，我都沒辦法去 教下一代，即其實你知道你教下一代或者是荼毒下一代的嘛，你不知道你是哪樣是對的。 我覺得什麼叫荼毒下一代呢，就是你說的正，譬如你 的花潮啊，中學的時候 有什麼花潮， 花潮是一個課，花潮不是鹹，是 吹潮出一聲，花潮 一 聲啊， 是中學裡面一課書，鳩撚到爆的嘛， 什麼花潮，真的沒看過， 花潮是其中一課書，就講那個公園的， 哇，誰寫 的，李廣田，我以前好十幾年前考真撚到這條仆街，死 啊，我都沒看過那些書， 夾撚到爆嘛，但是是全民皆讀的嘛， 我看那個年代還在看什麼呢，掌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啊，这个咩《鬱達夫傳奇》啊，嗰啲 屌你，係咪嗰啲官方課本內容？ 官方課本內容嚟噶，屌！ 哎呀，你已經透露咗你幾多年？ 屌係 喎，真係陰公嘅。 唔係花潮講咩 㗎？花潮咪講個公園幾咁漂亮啊，啲花開到幾咁燦爛啊，人人讚歎啊！ 個撚樣架喺個花園度抄嘅嘢。 如果唔係做乜咁深刻印象，等於啲先生同人攞嚟講噶，我哋唔能夠有婚前性行為，你都戇撚夠，冇婚前性行為，你嗰段感情維持得耐，我切陳刀頭派街坊啦、啊。 但其實佢可能佢心諗都唔係咁嘅啫，你唔好真係諗住老師或者一個佢哋講嘅嘢係正確，即係好多時佢哋都係打份工嘅啫。你如果 呢啲官方語言嚟㗎， 係啦係啦，佢一定要講啊嘛。咁你只要理解到佢所謂嘅官方語言咧，其實就冇乜嘢咧，你就係唔會唔明㗎啦。 但啲僆仔唔識㗎嘛。 咁我哋要就係佢要學，你成日都話要學嗰啲獨立思考嘛。我哋唔應該令到佢咧係學咗點樣去背誦本書，而家佢點樣去解拆老師説話背入嚟先。 咁我哋係咪而家應該教一課通識教育，就係咁講一套做一套？ 好多時都係咁，你就係睇下嗰條有個屎忽鬼咧，究竟佢係咪學點樣？我哋可唔可以從呢啲眼耳口鼻啊？啲人話官人入微啊嘛，你識唔識呢啲嘢？可唔可以睇得到？可唔可以同嗰條撚樣激幾句，知道啊係龍係蟲係屎忽鬼？ 唔係，又係得啊！但係我遇到好多呢咁嘅騙徒啊！遇過，屌 你遇到騙徒，即係因為佢伎倆唔夠高定佢？ 唔關事啊！我俾人呃過好撚多啦！ 即係佢技術足夠噶啦， 技術足夠啊！ 但佢個樣完全唔騙徒， 唔騙徒樣啊！通常啲騙徒都唔知騙徒樣， 咁怪就要賺到錢啊！ 屌你老味，騙徒通常都好撚老實噶！屌你老味，我見到一個騙徒，佢真係講一套做一套，佢老母快個頭咧就梳到咧真係六四分界。穿件恤衫咧就穿嗰啲之二千，仲要系冇花嗰啲條直腳褲啦，學生鞋啦， 一個七碌咁樣。 係，我話俾你聽，佢介紹你嗰啲嘢真係唔係七碌，你踩撚咗落去真係冚得撚。佢一次叫我買地鋪，就係呢間鋪如何大樹菠蘿，你唔買又唔掂啊，又呢又落。諗到我心諗啊，真定假咧？再上網同人 check 一 check， 即係再去嗰間地產公司。同嗰個人再傾一傾，原來間鋪已經同幾個人簽緊約，嗰條撚樣已經冇喺間鋪度做噶啦。佢揼撚咗啲訂就走撚咗去。 不過你醒目啦，有得上網俾你，嚇可以揭破佢。突然間你偷住， 哇！呢啲真係 啪一聲，我 騙徒之中嘅騙徒， 即係渣嘅騙徒， 都係渣，但係個樣唔渣咯，即係佢個樣係好撚誠懇嘅。騙徒一定係咁嘅樣㗎，即係騙徒佢通常就係講一套做一套，當然個即係佢嗰個 presentation 或者佢嗰個appearance 係好。好 令到你相信， 係啊係啊， 真係好倚靠、好穩重、成熟咁樣。 啱啊，等於當年鄭經翰啫嘛，鄭經翰出嚟都好穩重、成熟噶，你信㗎？ 係咩？ 聽佢講嘢真係瞓直啊！屌你老味閪！ 即係呢個唔知道啊。不過啱啱你頭先講嗰個又等我諗起一樣嘢。以前咧，我有個同學，即係大家讀完書之後咧，佢隔咗門幫佢上報紙。咁咧佢就 上報紙做咩？ 佢賺咗幾廿萬咁樣啦，好短期裏邊賺咗幾廿萬。 男定女嚟 㗎？男仔嚟嘅。咁啊，報紙就話佢咧做呢個空氣嘅環保事業咁樣， 屌你老咩！我講嗰少啲廢話已經咗 空 氣 環保，做嗰啲環保空氣咁樣， 環保空氣，空氣都環保， 就係咁啦。其實就係咁樣，佢嘅工作就係賣 LB。 咩 㗎？唔係 LB 啫， 屌你老味賣香薰㗎啦，冇法。 哇！幾撚勁啊！ 呢啲啊真係騙徒啦！ 佢話咗呢啲叫環保事業， 屌你 真 係有料到。 佢仲有個秘書，嗰時三五七日打嚟約我去銅鑼灣食飯，我打死唔聽 唔係個秘書大唔大波啊？即係如果大波就一齊即係屌閪嘅啫。 哇！不過你真係好得意，我覺得呢個同學賺到錢就係因為佢夠虛假，佢講一套做一套，而且佢包裝零有料到，唔係傻仔。即其實你見到在很多時候在社會上在各個階層裏面可以爬到上去，就係呢啲佢有呢啲成功人士的特質。 咦？咁長毛咪係咯？ 長毛就四年啦，四年瀟灑咯，即係佢我覺得佢都唔係做一套講，佢唔係嗰啲嚟嘅，因為你都好容易預計到佢會走喺每一次所有嘅 function 大 show 走喺度盤台棺材咁樣，你都其實你選佢真係希望佢 有呢個資源，係啦， 即係大家有啲嘢睇下，唔好咁悶啫。反而嗰啲咧好誠懇嗰啲啊，唐英年嗰啲先係嗰一套做一套， 唐英年 即係嗰啲就係包裝到靚一靚咁樣。 啱， 即係我哋要學就係，如果你要做一個成功人士就係， 就係要講一套做一套。你睇中央同咪知咯，屌佢真係講一套做一套，即係你見到好撚熟女啊，之如此類嗰啲全部都係 即係人哋咧，人哋喺室外裏邊咧就借啲嘢影一張相去，就喊到阿媽唔認得啦，死人冧樓 click 啦，我好撚淒涼啊！我是呢個咩兒童的偶像又如何面對人啊？跟住咧落咗工就真係幫阿 Edison 咧扮含含含咁樣樣。 哇！佢啲吹簫技術咁撚勁嘅真 係。但係其實佢含撚冇問題。不過我哋爭嘅咧就唔係，我唔係 爭，係佢講一套做一套， 爭佢虛假。 但係嗱，我哋嘅社會教育由細到大都係咁嘅，要我哋講一套 就做翻嗰套， 做翻嗰套。 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好撚失敗，亦都係唔撚 work 嘅一樣嘢嚟。點解大陸而家嗰啲人咧咁成功，就因為 即係因為佢知道上面嗰套唔啱聽啊。基本上上面講乜你都唔撚好聽。 啱啊，講套就一套。 你完全 filter 曬。 等呢啲女啊，同你講，我真係幾愛你啊，諸如此類啊。你申請我嚟香港之前， 我嗰啲就係二奶嗰啲係咪啊？個個技術好嘅喎。 屌你媽，俾錢啦，大佬，對愛情冇乜感覺㗎咋？你唔俾錢就屌。即係嗱，呢啲咪係成功嘅例子咯。即係你香港一個教育失敗就係一樣嘢。我哋要講嗰套就做嗰套，呢樣嘢係非常之咁唔啱， 係咪？但係幾時你有冇見過啲咩教育係成功嘅咧？ 講一套做一套教育 咯，即係阿 Sir 教你種貨，阿 Sir 叫你監貨，打緊死唔肯做。 我話俾你聽啊，發哥，嗰陣時我有一個阿 Sir 咧教咗一樣嘢，真係茅塞頓開啦。咁話説咧，我就唔出貓嘅一個人，我係一個好老實嘅人，連貓都唔撚出，因為都廢撚事出，唔係啊，廢撚事出啊，直頭都屌你老味彩佢都閪崩啊！你零分咪零分咯。咁咧有班同學出貓，佢就真係望撚到。咁咧佢照收卷，直照俾分。到派卷嘅時候，佢就望撚咗講九回事。你知唔知咩叫學心可救啊？ 我咩學心可救？ 就連貓都唔出個學心可救。你連你成績攞好成績嘅機會你都放棄，你連貓都唔出，就咁搏喺度。你話你係咩學生？我咩學生？學生應有嘅態度，中學生必須應有嘅態度啊！咩學生啊？ 其實你個阿 Sir 真係醒目嘅喎，真係對你好。 啱啊！ 真係話俾你聽，社會是如此殘酷。 啱啊！你社會係咁樣嘅，你好心嚟做啲小動作啦，屌！你連小動作你都唔諗， 即 係 唔想醒目咁樣。 啱啊！ 豬頭餅啊！ 我話阿 Sir 唔係喎，屌你叫我哋唔好出貓喎，大佬！屌你老味，佢搞到今時今日咁撚樣。咁呢個阿 Sir， 我覺得教咗一樣嘢，我哋好咁震撼嘅就係喺呢個世界上邊講一套做係要另外一套。即係如果你講一套做又係嗰套，嚇咪啦，屌你！ 哦，不過我啱啱咧，其實有啲無啦啦咁樣。不過我就諗起以前我做學生嘅時候咧，咁阿 Sir 講咗個古仔，佢係教嗰啲哲學嘅。咁啊，嘿，嗰個阿 Sir 咧，而家喺開台裏邊都有一個節目啊，係啊。 你阿 Sir 嚟嘅咩？ 嗰個其中一個係我阿 Sir 嚟，以前教 佢認唔認得你㗎？ 佢唔知道我係邊個嚟㗎啦，依家話俾你聽係邊個。咁咧，佢嗰陣時上堂就講俾我聽咧，啲人好中意哲學就係咩哲學咧？就係、是。尋根問究啊，點樣啊？誒嗰啲邏輯思考 ，click click 啊嘛。佢話其實有個盲點嘅，咁佢嗰陣時就話嗱，譬如你 唔係你天明啊？ 哦，唔係，咁咧就你跌咗落海，你阿媽跌咗落，唔係你阿媽跌咗落海，同一個唔識嘅人跌咗落海，你會救邊個啊？ 救阿媽先。 係啦，好簡單嘅啫嘛。即係你一定係救阿媽，但係一個好充滿計算嘅人咧，就會話俾你聽嗰個人係咪有冇錢啊，近唔近啊，識唔識游水啊 ，click click 即係總之。即係你計較千計完話俾你聽，然後再咁噶嘛？ 之後浸死咗兩個。 係啦，但係就係呢個就係一個叫盲點。我阿 Sir 就話呢個叫 one thought too many。 咩叫 one thought too many？ 就係一樣嘢諗得太多啦，咁樣就叫 one thought too many。佢話呢樣嘢咧就好撚淒涼嘅。我阿 Sir 嗰時候，哇！佢真係充滿淚水咁樣同我講呢啲叫哲學盲點啦。跟住佢就話呢個字咧就冇中文去形容嘅。咁我嗰時就好快啦，唔知點解個腦癲咗啊！阿 Sir 呢個有中文嘅，呢句叫咪叫做多諗魚咯。 阿 Sir 點啊？ 我做咩笑？即係多就係 too many 啊嘛，諗咯，魚呢件事又 one thought too many 食曬。我覺得仲係好得意就係。你想想在那個環境裏面好講啦，佢跌咗落去要救噶啦。你個哲學家行埋你拍拍膊頭啊 ，one for too many。 我屌你老母啦！你講呢啲嘢好真 係。你覺得個畫面好突兀噶嘛？但你去翻廣東人嘅世界，佢跌咗落去多諗如救人啦，哇！張畫面嘅張力咧就出曬嚟啦。 唔係，我諗起咧馬克白嘅一句對白。馬克白咧係一個呢個莎士比亞一套名劇嚟嘅。佢嘅行為充滿咗張力與憤怒，但係毫無意思。 點解咧？ 唔係頭先嗰啲嘢一樣啫嘛。你嘅行為、你嘅力量係充滿咗憤怒與張力，但係毫無意思可言啊！屌你老味，即係你諗嘅嘢可能好多，即係我哋等於我哋而家即係個社會啫嘛。你諗嘅嘢好撚多啊！即係叫啲人，叫啲細路仔，屌你老味，如何要遵守某啲規矩，如何要遵守某啲嘢，屌你老味，根本都 唔係。日頭夜晚要刷牙啊，呢樣嘢又要防止擔心啊， 你 水保飲咁多啊。 我話俾你聽，最撚到撚肚係嗰啲咩咧？逢係嗰啲咩聖誕節啊，諸如此類，就同啲女仔講話，嗱，年年報紙都有㗎啦，呢啲真係講出咗一套，即係話叫我哋嗱，我哋咧小心啲啊，又唔好有婚前性行為啊， 即係一出錯 就 即係 滿街 翻轉頭啦。你都戇撚鳩啊！你冇婚前性行為，屌你老尾斷婚姻，咪話斷婚姻啦！拍拖都維持得唔耐啦！我屌佢老母！你同佢講啊，阿 Sir 嗱，如果你條女拍撚咗六年多，你都好閪屌嘅。你一係就懷疑條女係男人，如果唔係懷疑條女係男人，就我去知我屌佢老母！我話俾你聽，我有 證嚟， 我有個老友啊，呢單嘢係真人真事啊！咁我老友離撚咗婚㗎，佢咧結婚嘅時候，即係佢同我講，佢話啊九護士，我真係好啊，我識到個女仔，我同佢去韓國，哇佢屌你老母三星斗烈啊，屌你老母比炒唔比屌啊，哇屌你打車輪都話唔得，到佢結咗婚之後，佢條女同佢講喎，結完婚之後，屌即係真係佢屌，哇一齊砌過，你知唔知點解我唔係咁中意屌閪啊？ 點解咧？ 阿乜哥，佢唔知啊，係咪誒？因為我哋以前未結婚，唔係啊，我以前落過幾次仔。哇！我老友啊，即刻晴天霹靂啊！ 拆船啊！ 我老友真係晴天霹靂啊！我屌佢老母，佢女朋友唔係嗰啲乜撚嘢哇！屌你老味拳手啊、酒包嗰啲咩 VR 佬啊，佢女朋友教書。屌你老味成個人青撚曬啦！屌、 不過啱啱就想講翻頭先嗰樣嘢，就係你話我哋話咩飲汽水嗰度、即係我哋社會教我如何令到自己生活愉快，保障自己 為自己嘅將來準備。你搞咁撚多嘢都冇用㗎！哇！我突然間今日心情唔好，我由幾廿樓飛落樓嘅時候，屌你乜撚嘢都玩撚完啦！ 啱啊！屌嗰啲乜撚嘢叫你飲多兩飲少兩罐汽水，夜晚跑步嗱，有一個。呢、這個唔講嘅同事嘅，佢老母話喺中大嗰度發展咗咩？喺報告啊，發表報告就話喎，嗱我哋而家咧啲人咧就唔好健康，放工之後咧就要去跑下步啊。一個人咧一日要做幾多運動？我真係想，我屌你老母咩？阿乜教授，我真係要屌多你老母一次。我放工我翻朝頭早七點，我老婆翻朝頭早七點啊！屌你老母放夜晚翻到嚟屋企十點，你叫佢落街跑步，飯都未撚食。我屌你老母食完飯十一點，佢老母閪落街跑步，跑步以為你老粒點啦？夜媽媽屌你老母，你兩個撚樣夜行戰衣薄底快靴，俾差佬捉撚到你兩個撚樣仲唔係老爆？屌你老母古撚話咁撚樣，仲愛跑步喎、平時要做多啲運動喎、 我屌你翻工嘅時候幾撚多運動你做？ 床上運動都唔撚得閒做啦，咪話做。運動啦、你都戇撚鳩，你咪柒頭皮嗱，逢係四月好撚多呢撲街講呢咁嘅嘢㗎啦。一個係李成，李成呢個正狗閪嚟啊！我話俾你聽，佢真係講一套做一套啊！成日話啊，屌你老母，你有咩都市疾病？你有咩都市隱疾？我打電話去個李成嗰個乜撚嘢憂鬱中心，咁咧就做啲問卷。我做撚完以為自己真係有憂鬱症，我心諗我屌你個老母係啊！問嗰啲問題，你答係死唔答係死，等於阿媽問你，等於你老婆問你，你有冇試過叫雞？有咁你唔好話冇啊！唔係你咁撚大話嘅冇個，你啊有啊 有， 你冇搞撚錯，你去叫雞，即係等於你問題，你答死，你答係又死，唔答係又死嘅。你老味，你逢係四月嗰啲 NGO 出嚟刮水，好撚多呢咁嘅人，就講一套就做一套，話俾你聽。 佢講嗰套要你做嗰套，唔該我自己做另一套。 佢因為對自己有利益啊嘛，花哥。 你其實話呢句嘢已經係解構咗成個社會嘅運行邏輯㗎啦。即係所有嘢見到嗰啲人做，全部都用利益掛帥咧，即係用翻啲經濟元素咧，你就可以解釋到。 啱 我哋見到嗰個最撚中意你，最中意屌嘅李卓人啊！喂，成日都依樣嗰樣嗰樣咁樣，咁你就同一樣啦，係咪啊？ 啱啊！佢唔屌你呢個比較公眾。好老實講，試過李卓人個閪佬攞對鞋嚟裝啲飯食嘅話，屌你老味！而家我哋要有最低工時啊，啲人又食呢啲又呢又 其實好 gap 嘅，成日都話咩最低工資啊，最低工資。屌我最低工資 set 600蚊得唔得？ 啱啊！ 係啊，得唔得？ 得。 咁 set 300啊， 係咯 ，set 250蚊得唔得？咁其實冇分別噶嘛。你根本就唔係一個要最低工資，而係你要一個工資，你要係冇啊。其實你 calculate 唔到噶嘛，你做根本你任你喺度噏啫嘛。 啱啊！ 所以我係覺得你好鬼爛。 唔係李卓人呢件根本係垃圾。佢老婆又垃圾，幫啲韓龍嗰啲，屌你諗咩人哋嚟搞事，你仲幫佢？等於人哋入你 啊！冇咁講，阿筍哥同我都真係有份㗎，都曾經喺嗰度會面過啊！ 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應該當年強姦韓妹，屌出啲韓龍屎忽窿吉佢兩刀，一班人入嚟你屋企偷嘢，強姦你老婆，你仲讚佢叻仔？ 點解如此偉大？大家都嚟做數嘅。 你老味係呢班咁咪冇計嗰出解放軍，我坦克車碌柒佢老母快啦！屌你老味香港人仲話你慘，呢啲都唔知乜撚嘢態度。 係真係覺得佢好慘喎！大家去全程做數啊嘛，三步一跪咁樣，你覺得哇好撚出嚟？我哋幾撚眼錢啊？ 應該係當時淋強水啊！屌佢老母啱啦！你冇計三步一跪抌兩個強水彈落去啦！屌佢老母嗱撚點解冇計？屌你老味個袋都你 所以我哋見到呢件事，下次要學嘅咧就唔係 要學到點樣，我哋應該學下點樣去計劃另一個類似。 我哋應該計劃一啲團結啲嘅力量。啲韓龍一嚟香港就偷佢嘢，搶佢荷包，打劫佢，引入多啲北佬，奇方幫佢去屌你老味， 叫佢去 LB 嗰度出站。 係啦，屌你老味，應該引入呢啲人啊嘛，呃撚曬佢啲錢頭，撚曬佢啲架撐，屌你老味，呢佢整嘅撲街之中嘅撲街嚟㗎。 但係佢嚟曹淵巴閉度咧有咩損失咧？做咩咁聲大大啫？ 唔係，第一佢搞亂香港。 佢搞亂香港，其實對你冇損失。 香港是我家嘛，好愛港噶。屌你睇我咁嘅人就知我愛港啦。 成龍都愛港喎。 成龍愛屌，成龍咪愛港，成龍愛屌港女，屌你。 愛港女啊！ 屌唔要你，屌日本妹，屌誒嗰陣時屌呢個咩誒咩咩咩咩小白咩咩咩白鴨 啊？咩咩唔知啊？ 咩咩咩山田小河咩鬼嘢啊？河咩白鴨咩？ 扯蛋啦！ 屌個日本妹我唔記得嚇，咩咩燒荷包？ 屌個撚樣有錢啊嘛，你吹佢唔漲啊！ 咁啊係咯，屌，即係有錢。 佢都愛國，佢都愛國愛港噶。 我屌鬼，我屌鬼，我而家我屌大佬妹屌。 我哋都愛國愛港。 我哋愛國愛港嘅，屌你老味，愛港啦！即係我覺得你而家嘅通識教育應該揾。 但某程度，如果嗰陣時韓國人整亂過香港，令到咧香港股價樓市急跌。我對你嚟講都係是危是機啊！ 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你真係影到香港樓價急跌，我諗香港人好多攞把菜刀出去追找㗎，冚家鏟！屌你老味，淋火水嗰個唔係韓龍啊，香港人！ 近排呢個流感啊，好強勁喎！ 嗱，呢個就真係醫管局講一套做一套，流感冇事，屌你老味冇事，你朝頭早去搭啊！你朝頭早叫蘇利文小蘇文個閪佬走去呢個搭地鐵啦，冇事，屌你老味！你搭撚而家轉中環地鐵翻嚟，你冇病，我話你好嘢真係。 你嗰排我打電話俾你，你又咳到撲街，我又咳到嘔血咁。 嗱，我話俾你聽，我唔知咧香港人對呢個醫護界點睇，但係醫護界咧對醫護界咧有一樣非常之歧視嘅嘢，唔知點解醫生同護士病。啊！花哥隨便啦，我哋一定要食下花生。 你死我！哋都係錄完先，唔好喺度劈劈啪、劈劈啪咁樣。 我覺得係咁樣先過癮。我覺得唔知點解香港人咧，即係尤其我哋啲高層咧，對啲護士同醫生病咧好抗拒，成日覺得你假嘅。大佬，我哋係人嚟啊，唔係機械人嚟啊。我哋食嘢大，唔係入油大啊，唔係叉電啫嘛。我屌佢老母！我啲肉吉落去有血出，唔係擋子彈，啪一聲彈翻出嚟啊嘛。我屌佢老母！你病佢揸鳩你型啊！哇！你有冇搞錯啊？舒服都有嘅，喂大佬，而家流感高峰期梗係唔舒服噶啦，屌你老咩？你同我講，喂你做咩唔舒服？嚇、啊！我真係想話，喂老友，我去飯堂食飯嘅平時到喎，我唔係喺個電掣插電喎，屌你，我唔係入電油燒電油喎，個身體唔係燒環保能源喎，大哥，唔係太陽能喎，屌你，我唔係機械人嚟喎，我屌你病多兩日炸鳩你型呢咁閪症，屌佢老母快，醫生又係牛醫生病撚咗俾佢士頭狂炸型，喂你冇搞錯，你有病咩有病大佬？我上次病同而家病一年前，大哥，我係醫生嚟啊，大佬。 有 quota 嘅咩？你病啊嗰啲？ 我哋病交高下噶，病得多唔得噶，即係我唔係機械人嚟嘛，大佬牛醫生病撚咗嘅時候，扎鳩佢型，屌！即係喂，醫生係醫人，唔係負責去防止疾病噶嘛。如果我防止疾病，我就唔係叫醫生啦，我叫抗體啦。你唔係叫我係醫生啦，你見到我樣啊，好似啲電腦影出嚟嗰啲圓形啊，一支支嘢隔出嚟啦。屌你老味，唔係行個碌噶啦，屌個老母快真係，即係我覺得啲人都唔知點樣睇我哋，屌個老。 又唔關事嘅，但係真係。即係我又就唔知點講喎，即係你以前咧，頭先我哋講咪是離是機嘅，嗰陣時有啲人咧，有啲僆仔咧，就屋企賣咗層樓啊，攞七萬去買開間病啊， 係咩？ 係啊， 邊個馬洪州啊？ 喂，跟住咪賺咗700-800萬咯？ 邊個啊？ 嗰陣時有個僆仔廿幾歲啫嘛，22-23歲咁樣， 真㗎？ 係啊，想賣報紙。 我知邊個柒頭皮啊？屌！ 係咯，咁而家又嚟咯，又嚟啦，咁會唔會對我哋啱啊？有啲咩？投資者啲嘅技術指向 當然係沙士啫，屌你老味！佢買香港比較發達啫，而家流感唔會死人。 前嗰排都跌到105蚊，跌咗一日105蚊，第二日就去翻122。 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你而家信嗰啲股神，你真係撲街而家喺度講一套。 唔係啊，但係全世界賺得最多錢嗰個就係個股神咯，賺咗100億。 嗰個係講啲嘢俾你聽，嗰啲嘢你聽咗你又撲街嗰啲啊，等緊阿六叔當年啫，四叔。嗱我咧就覺得咧就會升到30000就 開心。3000點 我心你個閪！ 22000 點，聽你講你又瞓直，你個撚樣真係講得到。 但係佢又賺到錢啦， 佢梗係賺錢啦，蝕錢嗰個係你啊嘛，屌！呢啲咪柒頭皮啦，屌！ 但係佢又講一套做一套咩？ 有， 佢又真係信自己喎。 我話俾你聽，邊個講一套做一套最叻啊？我哋喺高層嗰陣時沙士咧，話惹撚到沙士走撚咗翻屋企，嗰個叫做咩咩偉啊，我唔記得咗。 咩姚啊，咩陳咩姚咁樣啊？ 唔係嗰個醫管局高層叫咩姚？唔係咩姚？咩姚醫生？ 係啊係啊， 係咩？ 唔知道。 個撚樣又巡完房之後咧，就去啲即係某個沙士地區巡房。巡完房之後咧，就話自己有沙士。咁之後咧，翻撚咗屋企隔離護理。喂，係咪大曬啤先而家？我係市民，我惹撚到沙士，你拉我入集中營。佢惹撚到沙士，佢自己翻屋企。你係咪玩嘢啊？佢屋企唔會傳染咗沙士俾人啊！我有嘢啦，咗沙士我要入集中營，佢唔使個撚樣一定係講大話，講一套做一套，唔想出嚟對公眾。佢咪話自己嘢撚咗沙士，哎呀唔撚掂，我嘢撚咗沙士我自己放。屌你老味，呢啲嘢真係拆咕碌啦！屌佢老母！ 明白曬，明白曬。 你話係咪先？ 我呢個例子啊冇聽到，所以我答唔到嘴。 係啊，因為當年沙士一個醫生好出名啊，嗰個叫咩懷疑定乜鬼嘢話？即係叫佢即係沙士嘅時候，因為大家個眾矢之的都指向醫管局，咁佢就即係突然間就話消失一排，就唔面對公眾住，因為自己惹撚到沙士。 醒目啊，醒目仔呢啲。 但係點解佢可以翻屋企咧？點解我惹撚到淘大花園嗰啲沙士，我要去集中營？即係我就唔明白呢樣嘢係咪究竟大細啤咧？即係病菌都有分大細啤嘅。即係 人品就冇嘅，第二日人因為有在權啊嘛，在權人士 咁先。咁啊係喎，我話俾你聽啊，阿蘇利文，你點可以咧叫啲人咧，唔係即係叫啲醫護人員咧，真係落即係喺呢個咁困難嘅時候，唔係要加人工，我哋唔係需要有 manpower。蘇利文夠姜著件制服落嚟，一齊做，日日翻工。同我一起翻，我告訴你，我死而無憾一個月，我份工我不出糧，我跟你一起瘋。 你不出糧沒問題，你還有其他副業嘛。 這個蘇利文的閪佬說是，我屌你老母，你這樣做，這樣做，我帶著菠蘿，你不用做，你下來跟我一起做就可以了。我不用你指引我，屌你老母，你一起做，做一個月，我做什麼你做什麼。即係好老實講啊！呢啲柒頭皮，佢講一套啊，真係做一套啊！啊，你而家流感爆發點點點點啊！有咩咩啊？取消休假之前，你放多啲假都取消休假，屌你老母！ 而家仲要取消休假，小學都係㗎，全部都放假啦。 係啊，你應該叫我哋放多啲假啊嘛，冇假放就放俾我哋啊嘛。 點解淨得小學可以放假嘅？中學唔使放假。 死一人啊嘛！ 哦，即係中學唔會死人嘅。 而家呢啲咪真係我撚鳩嗰個態度，小學死人你先放小學。中學不死人，你又不放中學。如果真的有兩個中學生想低，你才放中學。 中學都應該差不多。 我覺得在這個流感高峰期，第一非必要的行政或者非必要的活動你可以減少。第一件事是什麼呢？我在學校先說開，學校要放假的，中學、小學、大學，第一這些停課啊，大佬三四十人聚在一間房裡面，個個不戴口罩，黏黏黏黏，屌你啲僆仔啊、僆妹啊，屌你老母！我啱啱先見面個學生妹又拖住攬頭攬頸，屌你！ 但係點解呢次就係死曬啲小細路仔嘅？大人 我諗嗰、那個係因為感染嘅問題啊，細路仔因為 close 啲啊，大家嘅關係，即係攬頭攬頸攬得多，咪攋嘢多。 但係上次細路仔又冇事嘅喎。 上次 細路仔冇細路仔死啊，全部 上次老坑死啦， 係咯，全部阿伯 死啦。今次嗰啲流感喺嗰啲院舍裏邊做得足啲，譬如戴多啲口罩，你叫僆仔戴口罩慘過你叫。即係叫個人翻大陸唔會叫雞嘅啫，叫個年青人風光熱血，屌你老咩！你翻大陸做嘢唔好叫雞啊！你叫慘過叫啲僆仔做呢啲嘢。即係你細個一定係咁嘅，一定攬頭攬頸係咁玩。咁第二樣嘢係咩咧？第二樣嘢 嗱，咁樣係咁望住本小便大全係咁講啫。 唔係啊，我想睇呢個 你老師，你一到講嘢就係咁望撚住人哋個波啦。 第二樣嘢，唔係你冇踢爆發功。第二樣嘢，我想同阿蘇利文講醫管局有一樣嘢需要改善。我而家去醫院咧睇到好多嗰啲乜撚嘢咧，嗰啲壁布板咧寫住嗱，我哋咧要注意衞生。咁咧啲壁布板咧就教我哋點洗手。蘇利文，醫管局高層。嗰壁布板邊個做噶？護士做啊！得閒你叫啲護士放假啦，得閒你叫啲護士做壁布，我屌你老母啊！ 你好憎佢， 你好戇撚鳩啊！第一樣嘢醫管局要拆嘅就係啲壁布板同埋 decoration 啊嘛！啲護士得閒唔係做呢啲嘢啊！啲護士得閒做咩噶？鳩人嘅戇撚鳩，拆曬壁布板佢啦！你要貼啊，自己印啲宣傳單張自己貼啦、啊，戇撚鳩啊你都！你俾壁布板市民睇，啲市民上網睇啊！你俾壁布板市民睇把撚啊！啲護士平時咪做啲咁嘅嘢啊嘛！你啲非護理性嘅戇撚鳩工作啊！你應該係揾。不應該是找人做添啊！ 唔係應該去引，應該好似政府請嗰啲8000蚊，8000蚊嗰啲僆仔做。 啱啊！咁啊，你應該請呢啲，你增加呢、這個 就業機會。 呢啲嘢你揾護士做， 你都唔合理啦！你見一個護士，你唔喺外國見唔到呢啲嘢噶。你見個護士出嚟貼壁布，你咪黐撚線噶！屌你老味！你得閒救人啊，嗰度死緊人啊！屌你老味，嗰度流感啊！屌你老味，你叫佢搞壁布板，教育市民啊！市民使撚你教育咩？而家你睇電視、上網大撚把嘢你睇啦、啊。 其實都其實又係好奇怪，因為呢啲我日日都睇到好多唔同嘅。 啱啊！你叫搞呢啲嘢望撚鳩啊！真係，即係冇人會望嘅，真係好似花哥講。你印啲壁布板，你印啲靚啲嘅好過啦！屌你自己印啲， 你想人哋睇就好似咁先講，咁喺個波罅度寫咗啲字咁樣就好啦。 你揾幾個 口罩？ 你揾幾個 promoter 喺個波咯嗰度寫啦，住 唔係個包喺個波嗰度黐兩個口罩，嗱防止流感過人見人望。 唔係我話俾你聽啊，蘇利文，你而家咧有好多歌舞團咧喺嗰啲圍村嗰度咧， 發個 send 俾佢 咧，搞嗰啲乜撚嘢咧？你喺嗰啲跳舞會咧有冇睇過啊？圍村我去過一次嗰啲即係圍村人哋搞嗰啲盆菜宴，咁咧有啲歌舞團咧就插住兩支雞尾咧，好撚大嘅，著條三點式係咁揈波嘅喺度， 好似嗰啲巴西嗰啲。 係啊係啊，嗱咁、你應該揾翻呢啲人翻嚟，咁咧就貼住呢啲嘢，就喺旺角街頭喎，即係喺呢個醫院，唔好喺醫院門口啊，大佬啊，你伊麗莎白醫院下邊嗰條街嗰係咁揈波，你就大家要注意流感啊，要洗手，我都洗手啦，我望多兩眼啦。 佢幫你洗手， 屌你老味， 佢教你洗手。 你一係揾幾個俊男美女， 你擺六個吸塵落嚟咁裝洗十年。 屌你老味，你呢啲先有用噶嘛？呢啲先 effective 噶嘛？個社會要呢啲嘢啊嘛！ 即 係 需要啲巴西妹喺度教你洗手。 唔係需要，屌你老味，整嗰啲壁布板，我最撚唔順眼就係睇撚見醫院有壁布，我心諗，屌你老味，你整啲壁布出嚟做乜撚嘢？壁布板做乜撚嘢？要護士做護士貼，我屌我老味，快你得閒救命啦！你有時間你叫啲護士放假。大佬鐵打我哋，你睇下呢啲究竟冇良心企業，咩叫有良心企業呢？我講一間有良心企業你聽。 係 呢間有良心企業叫 Caterpillar。Caterpillar 第一間，第二間我想讚揚嘅係邊間 ？Caterpillar 咩賣咩㗎？ 賣產泥機嘅美國。 哦 ，Caterpillar， 我點解佢係良心企業呢？ 第二間我想講埋嘅法拉利。 係 法拉利一間好有良心嘅企業，你喺張皮梳化度，逢十零分鐘或者廿分鐘到啦。有一樣嘢叫 smoking break， 嗱 smoking break 咧喺好多外國嘅大公司都有，香港咧我未見過。 乜嘢啊？會做幾耐？跟住有一唞一唞，做幾耐唞一唞？ 十五分鐘至半個鐘叫你走啊！真嘅唔係講笑啊！所以法拉利賣咁貴，亦都咁好 quality。 咦？但我以前做一份政府工咧，每一個鐘有十五分鐘休息嘅喎。 係咩工嚟 㗎？你打電話㗎，打電話聽功課啊！即係你打嚟我就 不過係咪阿 head 叫你去休息先？ 唔係佢哋規定咗㗎，即係每一個人啊有個去廁所時間啊咁樣唞一唞咁樣啊。 哇！咁正嘅。 係啊，不過佢好搞笑嘅，打卡打到你暈啊！即係佢同你慳曬所有時間咁樣。 哦，咁樣嘅。係 啊。 咁嗱，呢啲工咧外國係好多啲良心企業。 即係咪叫你有得休息啊？叫你唞一唞 啊！叫你走㗎，乖 head 叫你走㗎，唔好翻工啊！你走去食口煙啦，飲杯水啦咁嗰啲。即係你睇下，屌你老味！醫管局身為一個大機構，你飲杯水，屌你俾人屌到啲甩皮。 唔係，你咪見一個人。 嗰陣時沙士啊，我話俾你聽，佢醫生護士呃埋尿片入去做嘢都係咁啦。你冇得摸噶嘛套嘢，你摸得兩套俾人屌柒你嘛！哇，屌你老味，你入嚟出啊，入嚟出啊，屌你摸幾下套！哇，我心諗你都戇撚鳩，死撚緊人，我屌你老母！呢啲咁嘅企業真係呢啲工打唔打都罷啦，好撚老實講，我哋應該做咩呢？喺護士裏面，第一殺病人罷工。翻工就做愛，咁啊得啦！蘇利文嚟到咧就掟飛刀，對撚住佢。咁咧我話俾你聽， 哇！屌好撚受歡迎啊！ 醫管局就有改革啦，醫管局唔使派口罩噶，醫管局咧應該點咧？好似當年呢個赤軍咁，派手槍同子彈，屌你每人一把手槍，十二發子彈，屌你諗咩咁啊搞撚掂啦！醫管局大改革，屌你翻撚到 阿婆阿伯你拜拜，我幫你開槍咁 樣。唔係啊，幫老細開槍。喂老細過嚟啊，有啲人想同你講，有兩句心事同你傾，屌你諗咩？喺個袋。掹兩槍出嚟，打撚到佢老母開花，即係好老實講，呢啲咪唔係良心企業咯。即係你睇一個機構，成日話即係呢個機構，你近排咪睇話即係醫管局裏邊嗰個醫生啊嗰個比例又話我哋要降低工時啊，但係又唔減人，之後又唔增加人手啊呢啲。 即係佢似咩以前同你講咩讀完醫科唔撚未必一定係醫生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呢啲就戇撚鳩，即係等於你讀完，我而家讀完呢個工程師，不過你唔係做工程師，你而家去你而家去做性工作者嚇，咁我同你做咩啊？嗱，你而家讀完穿梭機個維修，你唔係整穿梭機， 汽車嘅， 你去賣魚蛋嚇。 咁你要做乜要我讀呢啲嘢啊？你政府投放咁多資源喺度叫我賣魚蛋，你咪玩鳩我啊？即係呢啲係咪欺騙咧？係咪講一套做一套咧？屌你老味！等你係穿梭。 你嗰陣時講嗰個人點啊？而家講講呢個做咩？即係未必一定係做醫生嗰位哥哥仔，而家點啊？ 做緊醫生。 官階如何啊？有冇得升啊？ 冇啊！而家全世界屌你，除咗升職啊，升職有一個好大因素，因為咧喺呢個醫生嘅架構裏邊好官僚，即係任何嘅世界裏邊嘅醫生架構官僚，除非一格地方，一格地方好出名，叫做中南美洲醫學院。中南美洲醫學院係古巴嚟嘅，古巴係一笪醫生同人口比例最多嘅地方，全世界裏邊，亦都係好多 相對嚟講唔值錢嘅咯喎， 梗係唔值錢啦。 但係唔值錢。 當年點解佢哋可以有咁多嘅醫生？因為當年佢哋嗰個我可以話係國父啦，阿切呢個阿切係我哋叫佢做捷古華拉。阿切呢個人，佢當年係一個醫生。咁當年古巴係一個好貧困嘅地方，咁佢就成立咗呢個中南美洲醫學院。中南美洲醫學院係一間全世界好出名嘅醫學院。佢設備雖然簡陋，但係佢教出嚟嘅人係喺世界上面好多第三世界嘅國家亦都好托運。譬如大陸有好多人去啦，非洲有好多人去啦，即係佢哋係即係好有教學水平嘅。但係香港嘅醫學院我唔知點解咧，就好官僚嘅香港醫學院就第一。你要挑戰你的教授很難的，你要有位上很難的。我想跟大家講，你想即係上位或者你想有息升咧，大家如果有聽呢個節目的醫生或者護士咧，或者一些即係 篤鳩佢出嚟， 唔係一啲嘅激進分子，你可以點做呢？嗱，你第一就去圍村嗰度買十， 有冇㗎？護士有冇激進分子㗎？ 有嘅，我買你買十零個耶學琴煙花，攞個登山背囊裝住佢。咁咧喺醫生翻工個飯堂嗰度咧，喺威爾斯啦，例如喺威爾斯個飯堂嗰度咧，你將個背囊咧點著佢，咁咧你聽日應該有即升㗎啦。8:50的時候你點著就得㗎啦，就 lock 飯堂嘅門，或者係1:15你點著佢，咁你聽日咪有即升咯。死一班啦，屌你老味，你咪第二班上位啦。 哇，有道理有道理。 屌你老味，嘥撚你啦！而家升職，屌佢老母。 即係你冇得升㗎啦喎。 升神台。 你嗰度有冇咩排凳仔制度？ 我申請咗蘇利文個位幾次啦。你請蘇利文，你請我啦！屌你老味，嘥撚氣啦！呢、這個擦頭皮，第一香港應要醫療融資啦，成日話香港啤水出嚟，啤條撚水出嚟咩？你使撚再啤水咩？你話俾佢聽，急症室服務收1000蚊一次，你睇有冇人去？係 啦， 公館得嗱，公館咧俾張車飛你。呢、這個廣州軍區醫院咧就好需要你啲實驗人才，咁你快公司啱噶啦！嗱，而家個巴士咧直通嘅，兩個鐘 頭。我又覺得你咁樣聽落去有啲咧好奇怪，但係佢又啱喎。屌你老味咁撚窮，你要睇醫生？ 啱啊！納税人俾咁撚多錢，我係一個納税人，我今年交咗幾十萬税，唔係護士賺嗰啲錢啊！我未享受過護士，即係未享受過醫管局任何福利。我睇都係睇醫療，即係睇都係睇啲私家醫生。嗱，我想同大家講，你而家一個人入去一間公立醫院。發燒傷風，你睇嗰啲即係中門都要等兩個鐘頭啦。你不如喺直通巴士，你俾張車飛佢。嗱，哥仔，呢架24小時直通巴士咧，上到廣州或者深圳呢個人民醫院咧，都係一個鐘頭嘅啫。你喺呢度等啊，等3個鐘，上到去咧仲有設備幫，仲有個幾鐘頭夠你去食個飯、行個街之後睇埋醫生， 再翻翻嚟一個時間。 你俾張車飛佢咪得咯，嘥撚氣啦！中門派車飛翻大陸睇，屌你搞撚掂，完全冇任何問題啊！ 如果我住香港仔咧，我係攞中門嗰啲啊！ 香港仔啱啊！屌你俾張車飛你，香港仔有巴士上去咁。 好遠啊！排到。 總之架巴士咧就係嗰啲雙層直通巴，屌你老咩救人要開車，咁啊搞撚掂啦！完全解決 唔到。 屌你老咩蘇利文，你諗咁嘅屎橋都冇用嘅，你諗呢橋係有用啦。總之你窮咪地界出境啦。係 啊， 搞撚掂啦，係嘛？你唔使講一套做一套啦。 我下次讀金同你深圳錄 啊！都好啊，揾人吹住消防。 我哋俾人遣散 嘅。咁好啦，我哋今日講住係咁多先啦。 Okay, bye bye. 拜拜。